现在 刚好半生伤等你这微妙的感动。 有一个人这样说道，已经过了喜欢炫耀和炫耀的年龄了，遇到喜欢的事情就努力的去做，不再期待周围的人的回应和鼓励，也不再在乎他人的褒贬和说辞，不再因为兴奋而四处叫嚣了，也不会因为低沉而祈求他人的理解和宽慰了。好的坏的都学会了不去渲染，不去吆喝，懂得了要用诙谐的方式过正经的人生。也许在生活当中你特别幽默，就像一个段子手一样，时时刻刻都能让周围的人笑出声来，但是在生活中你也有着自己的烦恼，没关系，你正在嘻嘻哈哈的过着正经的人生，你正在努力的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也正在珍惜着身边的一切，这是你的现状吗？好了，继续来听歌。 风停了，云知道，海走了，心自然明了，他来时躲不掉，他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不爱睡不着。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啊，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计较就一次痛快燃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

走过了悲欢，见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 晚上闭上眼睛关了灯睡不着的时候会想什么问题呢？可能会失眠，想一些本来白天觉得不是很大的问题。一段这样的话，我们经常在黑夜里思考人生，但随着时间流逝，生活告诉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够合我们心意并且能够彻夜长聊的人了。这段话我在看到的时候呢，是被这句彻夜长聊的人触碰到了。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跟一个好几年没有联系过的曾经的高中的好朋友，就是突然一联系，然后打电话打了一晚上，然后我至今都想不明白两个人到底有多少话说，可以一晚上都不挂电话，真的想不起来了。但是现在呢，是真的不喜欢煲电话粥，除了一直通电话对皮肤不好对身体不好之外呢，好像确实不喜欢这样长时间的打电话聊天了。要么面对面的海阔天空的聊，要么在微信里发点语音，发一发表情包，好像就足够了。好了，在这里有好歌曲的周，很多好听的歌。 My love， 还记得和你一起看着蓝天，我们曾对着星星许下心愿，在那座花园充满了你我从前单纯的笑脸。 Now 你用花变成的戒指在身边，你陪我走过的记忆像昨天，一座花园，我心中的伤悲，想念你再也看不见。我想对你说，我爱你到永远，就算承诺没时间让它实现，我会守候这个不变的诺言。世界把你我分隔多远，我要对你说我爱你到永远，等待有天再重逢继续相恋。我会记得我和你曾经有缘，让我爱你到永远。戒指在身边，你陪我走过的记忆像昨天，同一座花园，我心中的伤悲，想念你再也看不见，我流下的眼泪。我想说我爱你到永远，就算承诺没时间让它实现，我会守候这个不变的诺言，不管世界把你我分隔多远。

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的radio。 选择与某人保持距离，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他不属于你。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拖于岁月。当你遇到一个不可能的人，或者说你们曾经在一起过，但是分手了，你知道你们一点可能都没有了。你选择保持距离，你选择远远的关心，不是不在乎了，只是在乎的方式不一样了。但是别忘了，你总会彻底放下的。这好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好了，还是来听歌吧，歌里有更多的故事。 你说明天就等明天，明天似乎 思念，只能思念，有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寂寞冲破了底线，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仍有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

在悲哀的门窗，总是贪婪，总是张望，人挤人的街上，再多解释，伤心失望。你在悲哀的围墙，那个温暖的手掌，依偎的捆绑，却是力量，陪你论战，陪你战狂。关心背叛，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像孩子照着新闻吧，很快的受了伤，并没回头，却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谎。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原来什么都被锁上，我盲目着能量，越接近夕阳影子越心背叛，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像孩子照着希望吧，很快的受了伤，明明回头却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谎。关心背叛，才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原来什么都被锁上，我慢慢觉得了，越接近夕阳影子越 心来，发现过去大半是。 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十一克送一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和珠宝城。 生活与梦想总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我爱的 Radio。 在你周围朋友有了困难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向你倾诉的时候，你会不会特别知心的讲很多头头是道的可以安慰他的话呢？大多数人都是有这方面的能力的，因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关心一个人会更清楚一些。那刚才看到有人说呢，人不都是这样吗？安慰别人的时候头头是道，自己遇上点过不去的坎儿，立马无法自拔，道理都懂，只是情绪作祟，故事太撩人。他这个最后一句呢，可能就是在说深陷其中的时候，你的故事还是会影响你的情绪，让你变得模糊，头脑不清醒，控制不住自己。那么有一个方法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把自己也看作是旁观的人，跳出来看看自己，你在干什么，你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个坎儿该怎样才能过去，跳出来看看吧。好了，在这里继续来听歌。 此情是一张心碎证明，冷风过境扫进心底，痛苦无力防御，手一摊就被占据。脱罪的话你可以说了千遍还不腻，感觉到的有差距，放过自己，放过压抑，放过整片浮生的记忆，往事痛击不敢清晰，习惯就可以。 己。 身边有没有非常非常懂你的人呢？微博上看到有人说，有些事情你明白我的感受，知道我会难过，但是你还是那么做了，让我更难受。不管是你的爱人、恋人，还是你的好朋友、家人，想想如果在你们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是非常难受的。你会觉得，如果是不懂我的人就算了，但是你那么懂我，你知道这样做我会很难受、很难过，但是你还是做了。或许他做的事情没有那么让你难过了，但是他会去这么做，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你非常伤心失望。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可能并不少见，但是也顺便提醒一下，自己不喜欢这样，也不要不小心自己变成这样，不要去伤害你很懂他的人，你懂他、在乎他，就应该知道怎么保护他。好了，听歌啦。 好久不见，你瘦了一大圈，苦笑的脸，忙而累。你说好男人，却中了爱意念，往往要上个三五年。你拒绝再看见晴天，却总问你快乐有多远。爱的平衡点，小心那年，该醒的时候你却还想醉，最后只有让幸福伴我醉。那些爱，错一天，错一天。

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君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演员陈道明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时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其实把所有该回家的人都招回家，这个社会就会安定很多。现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不是因为事业，而是在酒桌上、歌厅里。如果晚上每个家庭的灯都亮了，也是一种时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关于时尚的说法。你可能觉得自己过得很时尚，每天都灯红酒绿的，赶不完的场，唱不完的歌，甚至打不完的麻将。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记得早点回家，早点在家里一起跟家人共享温暖，这样的场面，这样的温馨，这样的流行，何尝不是一种时尚呢？所以啊，很喜欢这种说法。 听我说话有些倔，爱的你慌张有点甜，谁过我转身偷偷窃笑，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想来做事有些倔，想平白无故想妥协，难得你耐心把爱锁定，在无言退让中将我拒绝。再求我说话

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一样。 慧伦的一首 Bye Bye Baby， 到了该踏青的时候了，到了拥抱春天的时候了。周六日的时间里真的是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新开的花，刚长出来的小草，这个世界的绿色开始多起来，彩色也开始多起来。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像春天一样美好，每天都可以有新的开始，每天都可以是多姿多彩的。好了，继续来听歌，许巍的一首坐看云起，稍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明天早晨的7点继续来跟你一起听歌，再见啦。 阵阵起风吹来，拂动天边的云彩，缓缓

只在回忆最美的梦里。是我不甘，是我依赖，是我靠着你而存在，把你当作整个世界，不知该